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27章，照顾。 李琴叔接到电话，好巧不巧，正是厉于锦打过来的。对方询问他现在是否有空，有场手术需要人在外面陪同，不然的话，医生不肯进行手术。李琴叔的脸色当即微微一变，询问道： 你怎么了？ 没什么大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但是会打麻药，所以做完后出来必须有人扶着照看一下。我想来想去，只有你比较合适。 这种情况，李琴叔不可能不去的。于是询问了地点之后，就匆忙地赶过去了。到了医院，李琴叔才发现厉于锦的伤其实挺严重的，据说是从二楼摔下去了，腿直接骨折了。分明是疼得不行，但他看上去却很平静。看见李琴叔过来，还勾了勾嘴角。 来了。 怎么回事啊？ 不小心而已，本来可以叫我助理过来的，但是最近厉家出了点事儿，我这边的人全都被监视起来了，没办法，只好找你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 先做手术吧，其他事儿出来再说。 厉于锦被推进去的档口，李琴叔拿出手机想问问发生了什么，才发现自己无人可问。其实这么多年了，他和李于锦真的算是互不干涉。李于锦那边的朋友他基本上不认识，他这儿的朋友对方也基本上不熟悉。不像是袁子峰，倘若是袁子峰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他可以问的人就多了，谢廖东、林天宇甚至赵熙都可以问上一问。李琴叔有点头疼，他盯着手术门上那飘红的字眼，在手机上翻了许久，才发现自己唯一可以问的人只有袁子峰。 要不算了。 但李琴叔又实在放心不下，他就这么纠结的时候，手机屏幕突然亮了，说曹操曹操就到。打电话过来的人正好是袁子峰。 喂。 你在哪儿呢？ 医院。 医院？啊，不是，你怎么跑医院去了？生病了还是怎么了？ 李琴叔叹了口气，下定决心开口问道： 你知道厉于锦这边出了什么事吗？ 袁子峰只晓得厉家闹得挺大的，但不知道厉于锦居然还受伤了。这件事儿他没跟袁老爷子说，事出突然，老爷子心脏一直不太好。他匆忙出门赶往医院，中间堵了半个小时的车。抵达医院的时候，厉于锦的手术已经做完了，只是这人还处于全麻状态，暂时没有清醒过来。转到单人的普通病房，李琴叔合上房门，俩人站在走廊上，面面相觑地对视一眼。 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怎么突然受伤了？我听他的意思，好像厉家出事了。 袁子峰心道，厉家不仅出事了，还是因为你出的事儿呢？不过他没蠢到直接说出来，只是含糊着应道， 那个，他好像是跟厉家闹翻了，现在没地儿去，我爷爷打算让他暂时来我家住。 怎么可能？他不是厉家的继承人吗？ 他们那种人就这样的，上一秒你在天堂，下一秒就能把你拽进地狱去。你跟厉于锦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不知道啊？ 李琴叔罕见的沉默了。他在袁子峰的身边坐下，过了许久才开口道： 之前他不怎么跟我提厉家的事儿，好多事情其实都是我自己猜测出来的。 袁子峰一时哑言。 或许这也是我们走到头的其中一个原因吧。彼此都不信任，没把最真实的自己展现在对方面前。 燕子峰顿了顿，不是很想跟李钦书讨论李于锦，于是硬生生转了话题。那个我的车呢？ 哦，明天去取就好。他说这段时间没人照顾他，我也实在不认识他那边的朋友。你有没有认识的？打个电话吧，找个人照看他一下。 我和他也不熟啊。李钦书顿时有些犯难，看李于锦这情况，接下来一段时间肯定都是需要人照看着的。可是他俩谁也不认识他的好朋友，还是说这个人根本就没朋友？李钦书和袁子峰面面相觑地对视一眼， 等他醒了再问问。 袁子峰也只好点点头。李于锦是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，看上去神色有些奄奄的，一副大病中的样子。听到动静的李钦书突然站起来问道， 醒了怎么样？ 李于锦正要开口呢，视线却扫到了一旁的袁子峰，猛地一愣。 你怎么在这里？ 袁子峰翻了个白眼没搭理他。李于锦倒也没跟他计较，冲着李钦书开口道， 还行。 嗯，没什么大事就好，医生也说你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只要好好休养就是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什么关系不错的朋友，我问一问有没有人有时间照看你。 你 袁子峰在一旁默默咬了咬牙。靠，李于锦这句话的意思不就是让李琴书成天守在他身边吗？见李琴书一副为难的样子，李于锦眼神明显没落下去。 你没时间也没关系，我自己一个人也行。 这句话说的那叫一个凄惨可怜呐、啊！袁子峰都忍不住在心里要给对方鼓掌道一声好。李琴书这么心软一人，看他这样还能不答应？果不其然，下一秒李琴书就叹了口气， 我倒是能照看你，但也不能成天在这里。 我吧。 袁子峰心道，自己可千万不能坐以待毙啊，他得时时刻刻盯紧了李于锦和李琴书，以免这俩人旧情复燃。可他面上却装作是一副非常淡定的样子。 那个，反正我临近期末了，课也不太多，时间也挺多的。 可是， 而且照顾那个照顾我小舅，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 袁子峰说完这句话，险些把隔夜饭给吐出来。和李于锦对视一眼，对方脸色有点黑，非常勉强地扯了扯嘴角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